1月10日终于到了，无论烟雨还是呼啸都没有在这天之前进行什么转会交易。呼啸战队原班人马提前1日抵达 H 市，热身试场。呼啸副队长刘浩在 H 市受到了不错的欢迎。对于这位前加世选手，看得出不少加世粉丝还是比较有感情的。刘浩在接受赛前采访，也对加世的解散表示了很深刻的遗憾，并对新加世给予了深刻的祝福，并非常清晰准确地说出了新加世目前在挑战赛里的处境和战况，顿时又让不少加世粉丝感动不已。至于对于接下来的比赛，刘浩就没有谈及太多了。呼啸队长唐浩没有在赛前接受采访。全明星周末后，有小道消息传出说唐浩因全明星周末的表现情绪不佳，这点可着实让人有些意外。想不到这位大神选手竟然会对全明星上的表现都这么在意。 队长，他的状态很好，不想接受采访，只是想更加专注于比赛。呼啸近两轮表现不错，我们正打算持续这个势头呢。星星本赛季的表现已经告诉人们，他们可不是一支弱旅，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加积极认真地备战了。 有关唐昊，刘昊如此说道。呼啸的刘昊、郭阳和 H 是充满渊源，但和星星这支队伍实在没有太多牵涉。星星在挑战赛里对抗加世的时候，他们二人都已经是离开加世的选手。不过呼啸和星星两队现在却在积分榜上以5分之差紧邻，这场比赛后格局或许就有可能改变。此外，前呼啸选手方瑞更是本场比赛一大看点，很多人都很愿意给方瑞打一个复仇的标签，毕竟他从呼啸的离去也是挺黯然的。大家都看得出呼啸是为了打建新的班底而将方瑞彻底抛弃了。当晚，星星主场萧山体育馆座无虚席，星星出色的成绩征服了越来越多的 H 市荣耀玩家，就看这主场上坐率，已经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支初入联盟全无根底的新队。竞技需要用实力来说话，这个道理丝毫不假。很快，比赛即将开始，首先进行的自然又是单人赛，星星主场立刻整齐有力地吼起了17这个数字。17。叶修再拿下一场单人赛，他的连胜记录就将追加到17轮，而他素来是个在个人赛里第一个登场亮相，所以比赛名单未出，星星粉丝们就已经开始为此加油打气。星星也没有让众粉丝空喊一场，叶修从选手席里站了起来，朝全场挥了挥手，在更热闹的欢呼和掌声中上台。叶修，他本就是这座城市荣耀圈的一个象征，复出后强势的战绩、不断刷新的记录，还有抛下的神秘，都让他身边的粉丝开始大量聚集，这当中以年龄大者居多，他们当中甚至有不少本已经离开了荣耀，但是叶修的复出唤醒了他们对昔日热血的追忆。在荣耀网游中就有许多很久没有登录过的旧号、老号重新出现在游戏中，这是叶修所代表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的激情是现在追捧着周泽楷、孙翔、唐昊等新一代大神的新玩家们所无法共鸣的，而现在正在这个舞台上激情重燃着。叶修已经登场，呼啸战队派出的第一位应战的选手会是谁呢？目前荣耀圈内无数专家评论家议论星星、叶修这一固定出战序位的安排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士气心理战。叶修就在第一顺位出场，不掩饰不变化，那么作为对手，你们会如何应对呢？派出强手针锋相对，那要输了士气备受打击；派出弱手田忌赛马， 确实未赛就要气势上一杯压倒，也未必就能收到什么理想的效果。所以说星星这一手让对手很难受。我就摆个强人在第一位等着你来打倒，你敢来吗？叶修的连胜记录好像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嘲讽。实力不济的队伍那还真不敢叫这个板儿，通常就把这一战水过去。但是有的队还真就要和你拼这个世纪之争，毕竟如果这一战能把叶修打败的话，那对几队的提升和对星星的打压效果将更为强力。星星这手本就是一把双刃剑，但是叶修却就是如此自信地将这把双刃剑挥舞着，16轮过去只伤敌不伤己。呼啸会如何应对呢？这支队伍心气很高，这支队伍的队长心气很高，这支队伍的新人心气都很高，他们恐怕不是一支会将第一局水过去的战队。会派谁上呢？直接是队长唐昊吗？顶尖核心直接放弃守擂跑来和叶修打个人？说起来目前为止倒还真没哪支队伍安排到这个地位，呼啸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吗？有的人注视着呼啸选手席，有的人死盯着电子屏。呼啸战队的列表下第一战选手的名字正在徐徐转出。唐昊，真的是唐昊。呼啸果然做了第一个泳吃螃蟹的人，直接把他们的队长核心唐昊派上来和叶修打对抗去了。千里迢迢随队出征的呼啸铁粉此时为他们战队的霸气骄傲地呐喊着，但是很快就被星星粉丝们的嘘声和奚落的笑声给压倒。没记错的话，你们这队长唐昊在全明星赛上刚刚被我们队长爆过吧？星星粉丝们有底气呀，全明星赛虽然是秀场，但粉丝叫板管你这个吗？先随便找个例句喷过来再说。呼啸粉丝能怎么办？难道苦口婆心解释全明星赛不算？这种在讨论里长篇大论变一变还凑合，在现场这种声势下，这种话嚷起来完全没有什么气势，他们只能假装无视。可星星那帮家伙奚落的声音不断入耳，还是挺痛苦的。最痛苦的还得说是唐昊，全明星比赛哪怕全世界都不在意，他也是极在意的。此时因此受到星星粉的奚落，他就更在意的。他的双手死死攥着，就是这双手帮他赢得了一切，帮他一次又一次让那些不想听到的声音消失。这一次他决定再用这双手让现场这些星星粉丝们全部闭嘴。 胜利属于呼啸。 个人赛开始后，唐昊立即发出一句胜利宣言，而后唐三打就已经笔直的冲出。全明星赛上没有人还搞什么战术走位，所以这次唐昊也不会，更何况叶修在主场所选的单挑图也从来不搞复杂图，就是最简单直接的。两个角色很果断的就在地图当中相遇了。君莫笑拥有更高的攻击射程，千机伞枪形态开隔离机枪，子弹雨丝般射出。唐昊寸步不退，唐三打飞快的在弹雨中穿梭，只是一个人的隔离机枪看来无法完全压制住他。技能转眼打完，唐三打硬生生拉近了几分距离，但君莫笑这技能还有的是，角色一边后退一边反坦克炮轰出，三发炮弹出膛，三角点射，炮口平行甩出，三发炮弹拉成了一条直线呈扇形飞出。但这依然未能阻止唐三打的冲势，准确快速的唐三打就已经从两发炮弹的间隙中插过，这等伎俩在这顶尖大神面前看来实在有些太小打小闹了。而这时 唐三达也终于进入了他可攻击到的距离，绝字扬手一挥，抛杀照面打出。这技能可能不多，却不能不把视角避开，但是巨木笑手中有伞，哗一下撑开直接挡。这应对似乎未出唐昊所料，抛杀正面攻出追求的就是对方转开视角的那一瞬。转视角还是用盾挡，事实上都一样。唐三打早已备好的麻针已在此时甩出，命中目标，可造成麻痹效果。流氓这职业多的这种卑鄙的小手段，麻针几乎是在君莫笑撑开千机伞的那瞬出手。唐昊要卡的就是叶修挡完抛杀收伞，麻针正到面前避无可避，结果抛杀挡了，君莫笑却不收伞，依然那样撑着，刚刚好算准的麻针扎到伞盾上，连点声息都没就掉落了。唐昊郁闷，看着伞好像一时间不打算收的样子，干脆趁其掩护操作唐三打急冲，手里早抬好了一板砖，就等到了面前了就直接照面打去。结果君莫笑伞不收，却朝前冲了出来。冲锋，骑士技能，盾牌本也就是骑士手里的装备，丝毫不影响这一技能的释放，只是用盾牌顶出的冲锋冲击力有，伤害可就不如骑士剑了。可是唐昊却不敢怠慢，盾牌没啥伤害，但是用盾牌有盾击，全明星赛场上这家伙刚用过，连黄少天都着了道，内幕唐昊放在心上了，此时再不敢借盾牌掩护，急忙斜跨走位，拉出空档扬手转出。只是这一瞬，唐昊清晰地看到散盾后的君莫笑头也是准准地偏朝着这边，对方的视角就是在盯着这边的。这是对手意料中的应对，唐昊意识到的时候，唐三打手里的砖已经抛出去了，就见君莫笑自伞柄里抽出剑刃，剑光瞬时就已闪到面前。躲避，唐三打一步跨来，落脚刚稳要躲，又能朝哪儿跨去？前后左右，这道剑光已经全部给笼罩中了。中剑，唐三打的鲜血率先飞扬起来。